现呢，张月也是去过很多的国家， 对， 欧洲基本都去过了， 是 不是？ 是吧？那个，然后说，哎，去烦了，我们就去缅甸。 缅甸去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张月啊。 其实是源于一张特价机票， 一张特价机票， 有多特价呢？ 北京往返在昆明转机1800含税。而且又是国庆期间，8号走的，然后刚刚回来2天， 哎呀， 带着缅甸的风， 对，带着缅甸的玉， 对，带着缅甸的雨，一起来到了我们这里。那如果是平常的价格的话，因为9月28号也算是一个靠近国庆节之间的一个价格了， 对， 是会贵还是会便宜呢？比这个价格？ 其实我买完以后就是搜了一下，大概已经涨到再涨了1000左右， 2800， 2800，但是也不贵，因为缅甸这个国家现在去的人 远吗？离得多远到的那个缅甸？ 其实咱们北京飞到昆明就很近了，然后从昆明飞过去就只需要1.5个小时， 好近的， 很近。然后对，起飞以后手提小桌板，然后就已经快到了， 看了半部电影到了， 对， 哎，正看到那个高潮的部分，哎呀。 是的，是的，到底这个我们的旅行达人张月，这个也算是国庆假期期间啊，去缅甸感受到底缅甸什么的风土和人情啊？ 是的， 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张月这个北京女孩精彩的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刚才第一条新鲜资讯哈，这个十一黄金周期间，百花争蛋首都高校大学生助力世园系列活动第一站——首都大学生定向越野大赛在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开跑。 哇！ 可以跑起来。 对，来自首都28所高校的150余名高校学子和3支由延庆区群众组成的队伍，共同参与其中，为世园助力，为冬奥加油。 是的，其实大赛还吸引了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在内共计28所高校的150余名大学生参与比赛，采取团队赛的形式，在传统越野的基础之上穿插像那个创意的游戏、趣味问答等内容啊， 对， 兼具户外休闲和体育竞争双重的特性。4名团员成员一起行动啊，这缺一不可。 对， 这个是个四角形啊。 是的，是的，非常的稳固呢。 是一次到访每个定向点，完成3人4组盲眼运球，闭着眼啊，或者拍摄助力世园视频等任务后，回答世园知识问题，率先完成10项活动的队伍获得胜利。 好，那么就看哪一个队伍能够胜出了哈。未来8个月的时间内，通过10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延庆将面向全北京92所高校的百万首都学子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宣传2019北京世园会，助推延庆城市品牌形象的建设，吸引更多青年人认识延庆，参与世园。 走进今朝，延庆有一个大的活动和系列的啊，希望各位多多参与啊。说到这个第二条新鲜资讯，我们看到了18年系列旅游咨询日活动助力第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都已经第20届了。 天哪，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 是的， 国庆长假期间，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第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在京举行。今年的北京国际旅游节以中非丝路情，相聚在北京为主题，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一场汇聚国际风情的艺术盛宴。那北京国际旅游节是北京深具影响力的国际综合性旅游节庆活动，也是对外旅游文化交流的重要展示平台。那通过搭建旅游文化交流平台，向国内外集中展示北京多样化的旅游资源，以及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品牌形象，将进一步凸显北京的国际交流文化中心作用。 是的，其实在奥林匹克公园内设立的旅游咨询服务展位呢，现场也是有咨询服务人员向游客提供免费的咨询，并向游客派发重点景区游玩宣传册哈。其实我们知道，这20届之前的前19届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个铺陈，活动也是展开的就是有条不紊的哈。 对对对， 希望各位多多配合第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啊。 好， 第3条，我们去大草原感受自驾嘉年华的事情。 是的，那就是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自驾嘉年华。十一黄金周拉 开的帷幕。 是的， 对，据悉呢，这个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它是锡林郭勒今年五月份推出的一个主打精品线路了。本次自驾嘉年华的游览主线也是锡林郭勒盟的一张亮丽名片。 守候， 对，守候，这样给大佬递茶。 守候，守候哈，名片很重要哈。现在很多人还是有名片的。就是印的非常的这个，就是然后烫金呀、 啊，什么烫金 对吧？镶边呀， 那个都设计出来那种字体 logo。 我是幼园， 哎，我是那个飞体啊。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是一条全长600多公里，贯穿锡林郭勒县的多伦县、正蓝旗、锡林浩特市，还有很多很多资源丰富集聚的黄金旅游线路哈。 没错没错， 这个锡林郭勒草原的风景大道不仅宜人景色，同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沉淀，比如说 比如说 沿途的那些 四大古刹吗？ 对，贝子庙的景区， 对，贝子庙， 对啊， 元上都遗址，这个 是 我去过 的。嗯， 哇，我跟你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棒的， 是吧？ 那个景区非常的棒、 啊。嗯， 对，这个也是蒙元文化的一个发祥地，忽必烈在此登基建立了元朝。 是的，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这些景点还是不容错过的。 大家都知道，锡林郭勒是距北京最近的草原哈。对于身处京津冀的朋友、游客而言呢，锡林郭勒千里草原的风景大道真的是一条近在咫尺的草原观光旅游线路哈。 是的。 为了吸引京津地区的自驾游客，进一步促进京津冀自驾客源市场的发掘和培育，锡林郭勒旅发委专门为参加这次嘉年华活动的自驾游客举办了小型的那达慕大会和祭敖包仪式，最具蒙古族特色的活动啊。 对， 来的都是 K， 都是 K。对，来的都是客哈、啊， 都是 K。 对，不仅让游客领略了壮丽的自然风光，感受辽阔的草原、金秋美景，同时也让游客亲身参与到极具少数民族特色 的 游戏互动当中。 嗯， 对，一起篝火呀， 哎， 摔跤啊。 道儿，你去这些草原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就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些聚会或者就是饮食方面的 那个聚会倒是没有。 道儿，你醒醒！哎， 对，我真的是我都不敢喝酒， 是吧？ 就是我那次也是人家当地的最高礼遇了哈。 哦， 对，把我们、那个、 抱上了马。 不是抱上了马，那马都不能骑，我跟你说，那草都封上了，草 是、 就在那个蒙古包里面，然后喝酒助兴， 载歌载舞， 对，载歌载舞，当地的表演艺术家真的是唱起了蒙古调子， 好听好听， 马头琴，哇，在草原上那种感觉，那真是太爽了。 是的， 当地的一些这个相关负责人员哈，然后呢，那真的是何止是三碗不过岗哈，他一端起来我都瑟瑟发抖，哎，我不会喝，溜了溜了。 大哥，你把水放下吧。 真的，他们太能喝了。 是的，是，这是草原的热情哈。 热情，热情。 去之前呢，调整好自己的作息，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哈。 嗯， 就是热情归热情，有多少量喝多少量就好了哈。 不，人家 不要拒绝， 不会那，你不能拒绝，你就喝吧。 出去，哎呀。热情草原就是这样的感觉哈。 嗯， 下一条来自于日本的事情哈。 嗯， 日本的国庆商战是非常热闹的， 哎， 而且这个台风地震并未冷却中国游客的热情。 是的， 哦， 日本之前多虑了。 对， 在我们昨天的总结当中， 是是是， 日本居然排了第一。 是的是的 是的。 嗯， 这是日本媒体的一个报道啊。由于日本国内相继发生自然灾害， 对对对， 中国的国庆长假期间，中国游客减少曾经令人担忧。 没错， 哎，但是呢，日本零售和餐饮界的这个国庆商战前似乎是表现强劲。 是的，我们有些携程方面的统计，国庆节前后有比上年增加20%的700万人赴海外旅游，选择日本的游客人数是最多的哈。 嗯， 而且呢，因为像自然灾害一些影响的北海道、西日本的酒店等预定的件数与往年还持平啊。旅行顾问表示说，受一些地质灾害、地质恢复情形的通过 SNS 传播来安心旅游人的人似乎很多，在日本的国内呢，减少旅游的风气扩大，但中国游客似乎构成了支撑。 对，就是其他国家的游客可能有所减少，但是中国的游客没关系，我们不怕。 是的，希望呢，就是灾后重建呢越来越顺利哈。 嗯， 再去日本也是排名前三甲是不会改变的地位哈。 对，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应对那个2019年 春节了，是吧？ 春节了， 是的，做好战略准备啊。很多人呢喜欢在上班之前啊端着一杯热热的咖啡走进办公室。 啊，我好喜欢。 对不对？下班之后呢再端着一杯咖啡离开办公室，给他气的。然后呢美国是一个咖啡大国。 对， 你想想 美国它并没有产。 它有那个 很多的咖啡 连锁店嘛，那个对吧？大家都比较了解， 对 是吧？ 哎，但是呢，我没有想到这个城市会被称为咖啡之都。 哪个城市？ 对，这居然是纽约， 美国东部的重城纽约。怎么回事？ 请问它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 来美国的这个近日报道哈，一个叫做侨报纽约网啊，说近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纽约是全美第一大咖啡城市，因为纽约市咖啡店的分布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集中 哦， 而这也可能是导致纽约人容易兴奋紧张的原因之一。 真的吗？ 哦， 请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大城市这个 压力太大？ 对，压力太大呀，对啊。该网站使用对咖啡之友不是是咖啡之友爱程度的14个因素对全美100个最大城市进行了排名，包括一杯 cappuccino 的平均价格和成年人喝咖啡的比例。 结果怎么样？ 哦，是这样的，是这个热衷于咖啡的热爱程度啊。 嗯， 结果显示纽约市击败了星巴克咖啡的诞生地西雅图。对，西雅图，哎呀，这个不甘心呐，成为全美咖啡排名第一的城市。 嗯， 而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波特兰和洛杉矶也跻身美国五大咖啡之城， 哦， 排名紧随西雅图之后。 哦，西雅图是第二名哈。 对， 是的， 气的。 对，研究显示哈，在人均咖啡店数量、咖啡馆内的咖啡品种数量上，纽约市位居榜首。此外，嗯，纽约市人均负担得起的咖啡店的数量也很高。 哦，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哦，同时呢，纽约也不缺少喝一杯咖啡，同时享受互联网冲浪的地方。 哦，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因为纽约市人均拥有免费 WiFi 的咖啡店数量排名第一，怪不得，因为可以通讯嘛，对不对？ 对呀。 同时，甜点也很丰盛，因为。因为其人均甜甜圈数量店也位居榜首，那么胖吗？ 对啊，是你们能不能除了甜甜圈再整点别的甜点？ 是吧？那个 饼干啥的， 脏包的， 脏包。 此外还有此外呢， 还有此外，此外纽约市呢近13%的成年人喝咖啡， 哦， 全美第23名， 压力太大。 对，真的压力太大。普通家庭每年在咖啡上的消费接近$132，全美排第14。 嗯， 但是呢，这个有人发现啊，纽约市也有全美第15贵的 cappuccino 咖啡，平均每杯价格是$4.4， 30左右啊， 这还贵吗？ 啊，还行哈。 对， 看到了一个 星巴克中杯。 对，全美十大最佳咖啡城市和全美十大最差咖啡城市排名。好的，你说，差的我来。 啊，好的， 来， 这个它不是说好坏啊，就是最佳咖啡城市，它应该是指人们热衷于咖啡 的热衷度，热衷度。 对，热衷度排名前十是这样的哈。 说， 纽约，对，然后是纽约、西雅图、华盛顿、旧金山这后面都是那个州啊。 是的， 旧金山、波特兰、洛杉矶，还有华盛顿特区、芝加哥、迈阿密、波士顿和圣地亚哥。 啊，这是前十。 American 圣地亚哥。 真的，真的，其他的最差的，比如说像俄亥俄、伯明翰啊、底特律、拉雷多、北卡罗来纳、加利福尼亚，还有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和路易斯安邦的巴吞鲁日和北卡罗来纳的温斯顿塞勒姆。 对，这些都是不常听过的，因为人口少，所以人家就是喝咖啡你也统计不出来。 对呀，啊，因为去的也少，也没有不常去。 我们都喝茶， 开家回家。咖啡文化确实深入人心啊！咖啡有，你比如说那种手泡的咖啡、手冲的咖啡、磨制的咖啡，讲究冲水的温度啊，等等，很多都有讲究的，啊。 对，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我现在每天都是买那种，就是磨好的咖啡，自己去调配，然后每天早晨烧一壶热水，冲一点，就是尤其现在还没有供暖，然后屋里已经开始凉了， 对对对， 早晨起来很干， 很有必要，很有必要 喝一个咖啡暖暖胃，非常的好，而且有助于排泄。 没错没错，希望各位有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时间来到11:47钟，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的来宾张悦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维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Baby pedazo de nango 反正我个人认为呢，有这个波萨诺瓦的这个音乐节奏的这不管是国家还是城市都非常的休闲，就是度假去 的啊、 哦， 就是 慢慢悠悠的， 让人有那种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更适合一个人。 哎，我们的张悦还真的是他出去玩基本都是一人成行，对不 对？ 张悦，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朋友之间呀、可能假期碰不上， 凑不上， 对，那还不如自己去。其实路上会碰到好多国人朋友 哦， 对，真的是这样。我这次在昆明机场就碰到了一个成都妹子、 哦、 然后一对母子是福建人、 哦、 对，然后路上的话、因为玩了七八天嘛，也有一些线路是重合的、也可以约着一起玩、然后如果约不到的话碰不到的话就自己玩。 其实我觉得张悦应该是个在旅途当中善于交朋友的这一类型旅行者，对不对？ 对，好像脸上写了两个字写了几个字容易沟通对，然后大家 有的 对对对，就会过来跟我搭讪、说你是中国人吗、然后你过来玩几天呀，就很容易被大家捡。 我们要一起去，要不要一起包个车呀？ 对对 对对、是这样，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旅行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大家沟通的这样一个机会，而且省去不少的麻烦啊。 对， 说到缅甸呢，我们了解到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张悦说是因为一张非常便宜的机票， 对 呀、这个机票呢，我们刚知道是往返是1800块钱哈。 对， 想问问，从北京到昆明再到缅甸，刚才说昆明到缅甸是1.5个小时，大概差不多。 对， 北京到昆明大概是多长时间？ 4个小时吧， 三个多小时， 5个小时到达缅甸了。 对，但是要在昆明中转一下， 等多长时间？ 就是要等是吧？ 对对，等的时间不太一样，我等的时间比较长，我等了6个小时。 哦，6个小时。 哎，那是不是可以去昆明市区转一圈？ 可以，但是其实昆明的话，因为比较有名就是米线嘛，然后我还几年前去过昆明，所以这次去的话，就想还说在机场逛逛，尝尝米线。然后如果还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吧，算是机场的1层2层都有米线，但是如果你往地下走，往这个地铁的那个交汇口走， 米线更多， 米线非常便宜。因为如果在机场的1、2层吃的话，大概一碗米线要68左右，但是在地铁那块儿你走不了多远，就只要22，非常超大一碗，一个人吃不了的。 哇、 而且味道很好， 这真的是有新的姑娘哈、就这几层的差别差出50块来， 真的。我跟你说，上次我从那个萧山机场回来， 哦，萧山机场，杭州， 对，在杭州那边，不是，应该是虹桥， 那上海， 对， 无所谓， 虹桥机场，然后它底下的一个餐厅是吃粤菜的， 粤菜的， 我只点了一份饭，就是叉烧饭，这个量呢就是中等偏少。 张悦，我们猜多少钱啊？一份叉烧饭，88。 128， 98， 差不多啊。 对，真的是，就是这中等偏少，大家可以理解吗？我就不说有多少了。 是的，机场的餐食确实有这样一个让我们觉得有点毛贵的感觉，对吧？ 对， 而味道还一般，对不对？ 对 啊，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昆明机场的地下就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且便宜量大的米线。 对， 对，真的是，哎，太好了。 是的，是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啊，到地下1层去逛一逛。 是的， 觉得更接地气。 是的， 其实在昆明等了6小时之后呢，就去缅甸了啊。想问一下，时差会有很多吗？还是 其实时差只有1个半小时。 那还可以，几乎 是没有时差的， 那 就挺 好的。 对，因为缅甸的话，其实，在我们的一个普通人的心中吧，老有一种误区，认为是不安全，或者说 什么撒娇、 对 对 对， 对吧？ 是， 对。 然后信息没有那么的一个发达吧？ 你的感觉呢？ 有一些，比如说不安全的因素， 对对对， 身边的朋友说是不是毒品泛滥？ 对，什么大毒枭啊啥的。 金三角太有名了， 嗯， 给我们的一种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吧。 嗯， 但是我去的像曼德勒和这个普甘这个2个城市都是非常安全的。 哦， 对，然后基本上你晚上8、9点，因为餐厅关的比较早，8、9点一般餐厅都关了。 他们8、9点就关门了。 对，也没有什么夜生活，所以喜欢夜生活的朋友可能去那儿就觉得稍有无聊。 哦， 对啊， 夜生活。那我在想他们都干嘛呢？ 我有一天，对，我第二天的话到了晚上，就是8点多、9点多已经吃完饭了，我就想走着很近，离我住的那个青旅可能有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便利店，然后我去买水。买水的话，路上我就看到一家店开着门，然后人都是一排一排的坐在那儿，然后在干嘛。我抬头一看，是一个招牌写的是医院，我就很好奇，这个时间医院还这么多人，难道晚上他在营业？然后我就过马路走近一看，大家在看 看墙上非常小的一个电视，而电视里边转播的是足球比赛。对，让我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可能人们在贫穷的时候，可能觉得看一场足球比赛都觉得很知足， 他没有酒吧什么的吗？这些地方、 应该是没有，或者说 可能就是酒吧那类的，白天是医院，晚上是酒吧。 对对对，或者说有，但是可能只是就是可能西方人去比较多吧，因为餐厅八九点就关了。 其实大家可以这样想啊，难得清静，难得早睡早起，心情好， 对 吧？天天的晚睡，拿个手机看俩小时还趴着，压得沸腾睡着了， 对， 是吧？很多都是这样的， 是的，手机砸脸上什么的。 哎，网络怎么样？你住的那边的网络？ 网络完全没有问题，我。是没有在那个网上租 WiFi 或者买电话卡、我是到了以后在市区找了一个销售电话卡的一个 地 方买电话卡、 啊、 对，很便宜。网络的话反正我印象当中我有点记不清了 几十块钱吧，就随便用那种感觉， 就是这几天随这几天随便用， 对对对，都用不完，但是也没有刷去刷视频啊电影什么的，因为好不容易去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 对对对， 去度假也没必要整天拿着手机在那玩， 对对对，顶多拿它拍拍照， 没错没错， 我觉得网络还是没问题 的, 的， 对，然后而且旅店像酒店也是非常便宜，然后也是覆盖 WiFi 的， 覆盖 WiFi， 对， 青旅的价格大概多少？青旅 的价格60多一晚， 60多一晚 包早饭，对，早饭很好吃，而且还是自助式的，随便吃。 那酒店呢？ 酒店的话，差不多也是 double 这个价格。 五星呢？ 五星的话会贵一点。我说的 double 的价格，就是比如说123一晚的话，就是三星级的。 哎呦， 对， 那五星级的 干净， 600左右， 我贵800-890， 可能也就差不多这样，就很便宜， 很亲切哈、那了解到缅甸当地的物价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还挺那什么的哈，挺阔绰的，对不对？ 泰国要便宜很多， 泰国就不贵了， 对， 泰国就不贵了， 泰国已经是不贵了，但是泰国它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嘛， 是 的是的，就是热门的， 对， 所以 是的，是的。下面呢，我们要听听张悦很多精彩分享，先看看听友的留言哈。闲的挠墙的猪说：“山一程，水一程，这名儿起的。” 闲的挠墙。 挺闲的，山一程，水一程，山水身边过，为记忆为永恒。回忆缅甸乌本桥，有没有去过？ 乌本桥 去了 啊！对，一会儿听听乌本桥是什么事儿啊？ 对，是的。七月娃娃说，美丽的缅甸小姑娘在拍完照后，伸手跟我们要了小费。并且不收人民币和小面额的缅币，我想，好吧，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人家当了你的临时模特嘛。 有没有这种情况遇到？ 我倒是没有遇到，但是这个情况应该是比较属实的，可能会照了他会管你要一些小费，但是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在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普遍存在。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最后一个朋友叫做红啊 GDGZ 说，国庆光脚漫游缅甸的曼德勒和普甘，跟你两个城市， 对，是的， 光着脚。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因为佛教文化，他们的寺院和佛塔都是要光脚的，所以非常烫。然后游客基本上都是那种要鼓足勇气跑过去那种。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先想想这个画面哈、张悦光着脚在缅甸和普甘来回跳啊跳啊跳哈、 对， 下面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班放学时天气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气温15到11度。来关注一下空气的舒适度的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北风很明显，气温16到3度，舒适度气象指数13，感觉天气比较凉。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12:02的21秒钟，欢迎各位老铁们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还挺有意思的国家哈，物价呢是让我们的非常的开心啊，便宜， 对，就便宜到令人啧舌， 对， 瞠目结舌。 是的，是的，一升水2块多钱，真的是便宜到了， 哎、 便宜到了。 嗯， 然后呢，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是超级旅行达人张越，欢迎， 欢迎张越， 谢谢谢谢。 张越也去过欧洲很多国家，欧洲去过哪？先给我们列一下，来个单子。欧洲去过哪？ 欧洲的话，其实就西班牙去过3次。 哎呀， 对 啊，西班牙去过3次，我好 喜欢 西班牙，我也是。 然后喜欢去看球。 哦，球迷， 喜欢球啊， 喜欢 国安球迷吧。 啊，是， 你看国安球迷吧， 喜欢梅西，然后今年5月份去看的那个西甲的联赛， 真好。 对，然后 你看生活中有一个这样的奔头，特别好。 对对对对 对， 嗯、 去过意大利也是玩了10几天，在佛罗伦萨也是看了一场球。 你看看， 对，然后去过荷兰和德国也是有幸在多特蒙德 又看了一场球。 怎么都是足球大国呢？ 喜欢嘛， 对 不对？ 对， 对，在当地感受一下这种足球氛围吧，其实跟国内还是挺不一样的， 是不是？ 是的， 对，而且他们这种足球文化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嗯、 然后一到周末可能举家都要去球场看一场比赛， 你说多好、啊 哦、 全家人兴趣都一样， 嗯， 是吧，有的人喜欢橄榄球，喜欢篮球，就喜欢足球， 来唢呐吹起来， 是不是， 场子 撒电视受不了去过很多欧洲很多的国家，这次去了一个前任背包客比较多的缅甸哈， 对， 我觉得是感觉是哈， 就完全跟欧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 不一样的。 伴着这个音乐，我们一起去缅甸玉市场感受感受。 好， 缅甸浴很出名啊。 你说浴室吧，咱们都不是洗澡那地儿哈，卖浴的那个场所，我们基本都去感受过啊，大灯打着啊，各种浴摆在那个玻璃器皿里头， 基本上就属于一条通道， 对啊， 然后一打开门，哇，两旁全是柜台， 通透的，对吧、啊？有绿的、蓝的、黄的，各种都有， 各种档口， 是吧？ 对 对， 缅甸 和田玉了解一下， 夏哥， 对， 缅甸浴市场的感觉是什么样？进去之后， 缅甸的这个市场，我们当时去的就跟遇到的朋友一起去的这个曼德勒的这个最大的浴市场，对，然后进去以后发现傻眼。桌子上为什么都没有玉呢？就感觉空空荡荡的，但是人非常多，我们就觉得很好奇。 我真懂。 那你说，周驼。 张月，你来了哈，我是这个节目组最老的一个员工啊，这个就是这个运行力的。然后呢，我想跟你说，这个事我经历过。 啊，你经历过？ 这个市场又黄了，过来 啊， 接这个档口的人比较多。 哎呀，我觉得不可能， 是不是， 我觉得不能，你都要黄了，那证明你这个地方不 行。盘嘛，再盘一下嘛，盘活嘛。 啊，是吗？谁这么冤大头盘这个地方？ 正月是周驼这么理解的吗？并不是，是吗？ 对，其实还是跟咱们挺不一样的。进去以后发现就人非常多，但是桌子上没有玉，就是 玉器市场吗？ 对，然后我们进去 看什么呢？ 溜了一圈才发现，其实这样的，你可以坐在这个桌子的里边， 柜台里头。 对，柜台里头，就你坐下以后，他就会缅甸的人就知道你是买家，然后他们会背着小包，然后这些人是中介，然后他的老板其实不露面的，他的小包里有很多玉石， 老板都在后面呢， 对，因为中国人 屏风后面，对， 对，因为中国人非常喜欢这个翡翠，所以他们都知道，一看你是亚洲面孔，就会简单的中文，就跟咱们秀水似的， 是的，是的， 然后你坐下以后，他就会掏出一包。这个手镯 辣条， 这个玉的 一包辣条， 对，然后给你看，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包括比如说你可以拿个手电，自己打开 iPhone 手机的那个手电都可以去照，看一下，比如说它 的 水头啊， 哎呦，没有经验， 就如果要是懂的话，因为我还确实不是很懂，跟认识的姐姐学了学，对，然后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对这个玉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问他多少钱， 砍吗？ 对，砍，要砍价，可以砍价的，因为它的话会出价比较高。只有在这个玉器市场，你会感受到缅甸还是挺有钱的，因为他们一开口都是100万缅币、200万缅币、300万缅币， 相当人民币 1万块钱、2万块钱， 对对对，差不多 1万2万。 但是你要砍，要砍，因为他们 5000。 小心被打啊！小心被打。对，要砍。比如说他出价300万缅币的话，你要喜欢的话，可以跟他砍。比如说给他 150万缅币。 举个例子啊，咱们只是举个例子， 就拦腰嘛。 他可以， 对，然后他如果说便宜，太便宜了卖不了，你们中间会有几个回合去砍，去砍价，然后去这样的话，最后可能会有一个达成的价格，比如说100万，举个例子，然后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玉封起来。 老板就出来了， 所以做一个封条，做一个封条。比如说我的名字是张月，然后他就会在封条外边写上，就在纸上写张月， 这个属于张月， 对，100万。然后他就会把这个玉搁在这个当铺这儿，然后他去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这边 他不怕人拿着就走吗？ 不会，没有，大家都是很诚信的。 是是是， 对，没有人拿着就走。然后他去打电话，如果老板这边跟他电话里说 OK， 这个能卖， 卖了 就卖了。如果卖不了的话，这个就拆封，他就拿走。而且现在有一点就是在缅甸这边，如果我觉得 是真的吗？ 不好说啊。我觉得这行水很深， 我觉得这个真的， 对，需要考眼力的一个事儿， 对， 要慎重。所以我没有买。 咬甜的，哎， 而且 哎。 这个玉我觉得，因为之前也是听有朋友说过，玉本身是无价的， 对， 所以它的这个通过它各项的指标，然后能够判定出来它的一个级别，但其实没有什么标准，你看对眼了，其实这个玉可能挖出来它就值5块钱， 没错没错没错， 你就愿意出100万， 就喜欢就好了， 对呀，其实玉也是靠养的嘛，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如果砍了价你想买的话，这个成交他也去打电话问他老板了，你就不能不买了。就他会觉得不好，这件事很不好，因为我们都已经砍了这么多个回合，然后封起来了，这个玉封起来，你最后不买了，然后如果他的老板告诉他这个卖不了，那就没问题。但如果能卖的话，你又说你不要了，这个就非常不好。而且这个玉是一手一手，怎么叫一手？因为他卖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一个桌子，有可能是5个桌子，有可能是6个桌子。咱们买家不能说这6个桌子当中只买一个。他卖就卖一手，因为这是一个玉器批发市场， 搞批发的， 对， 嗯，然后这个玉的话，其实是所有市场人都知道是有抛光粉的， 嗯， 所以其实是考眼力的一个事儿。 好的， 但是嗯，真假嘛，不好判断。 提醒大家，如果去缅甸的这个曼德拉这个地方哈， 嗯，曼德勒， 曼德勒，曼特拉这个人，曼德勒这个地方去买玉的话，一定找一些行家能知道的人去看比较好啊。 同行， 同样是花钱，对不对？你想想是吧？ 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像玉、蜜蜡， 对 这种东西， 是的， 一定要这个擦亮双眼。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是有很大的这个水的空间 的， 是吧？这是了解的缅甸玉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玩的形象。你要去买，先坐到柜台里边再谈价钱。 是的，还得排号呢。 对，摇号了。 外婆喊喊你吃饭了。 西湖边上那家呀。说完这个玉市场之后，曼德勒这个国这个城市，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去了曼德勒和普甘两个地方， 对， 这俩有区别吗？ 你觉得 这两个城市 一样吗？ 啊， 嗯，其实不太一样。整个这个缅甸来说，都是全民信接接近百分百全民信佛， 有信仰啊。 所以对。看随处可见这种佛院和这个寺庙， 寺庙 对，然后还有包括佛塔，嗯、其实两个地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但是曼德勒的话更大城市一点， 哦、 嗯，更大城市，然后它市中心还有一个皇宫， 哦、 对，这个皇宫挺有意思，因为我当时就觉得皇宫外还有一圈护城河， 哦、 我就想起咱们的故宫，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有有有有 对，很有意思。 嗯、 然后它这个皇宫的话，其实里边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东西， 嗯、 其实当时他会摆了一些，就是皇上他当时缅甸的这个有一些议事的地方和大臣议事的地方， 哦、 还有和他的这些嫔妃们居住的地方， 是开放的是吧？ 是开放的， 哦、 对，游客可以去参观，但是这些所有的场所都要光脚。 哦、 而且不能穿袜子， 光着脚 哦，是这样光着 脚，不会穿袜子的，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你穿鞋、 哦、 穿袜子是有一点亵渎的 啊、 哦， 对，所有的游客都要入乡随俗。 好的，好的， 对，所以很烫，然后 热吗？不是说你想想，我去过一次南京马鞍山，嗯、 啊马鞍山啊， 七月份的时候， 哎呀妈呀！ 这脚丫子光的脚，哎，这好 热， 烫的慌啊！那一样的感觉，那真的是。 有朋友，我发朋友圈说会不会很扎脚？我说扎脚已经不是重要的， 主要是烫， 是烫， 主要是烫， 对。 哦， 那没办法，必须吃脚。 我的天哪！ 那也没办法。 这个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 好的好的。除了光脚啊，大声说话也不行。因为服饰呢？着装 上。服饰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游客去玩的话，尽量不要穿这种女生啊，不要穿露肩的这种上衣， 哦， 然后尽量穿短袖或长袖， 哦、 然后穿长袖的话，好处就是防晒。 裤子呢？ 裤子的话，一定你长裙或者短裤是啊，短裙和短裤是不允许的， 哎、 一定是在膝盖以下。 哎呀， 对，这个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 颜色，是不是也素一点比较好？ 颜色的话倒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规定， 嗯， 然后他们当地人男士、女士都穿鸡笼，就是有点我们想象一下那个苏格兰男士穿的那种裙子， 嗯， 但是他们。对，但是他们穿的长款，很长的那种，没有褶，白褶没有，就是一块布啊， 裹 一下，但是很有当地的民族特色。男士穿的只能穿格子状的， 啊， 对，然后女士是随意穿比较花的或彩色的都没有问题。 然后那个牡丹花布， 嗯，了解了解，是的， 对对对。然后如果游客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买了以后可以裹在身上， 哎，我觉得 很有当地特色。 对，就是一定得是在一个旅游目的地，然后买当地的服饰， 嗯， 拍出来的照简直太漂亮了。 是的，是的，哎，有没有这个沿途拍照的一些什么国际的游客啊？全世界都有吧，应该哈。 全世界都有，他们那边我感觉就是西班牙人比较多，因为我之前不是去西班牙玩过 三次， 能够听到一些西语，所以西语在 你能听懂西班牙语？ 为什么呢？ 因为能听懂是西语，可能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厉害，厉害， 对，所以有可能是西班牙人，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葡萄牙 人， 因为葡萄牙语跟西班牙语很近， 对对， 也有可能是南美的，总之就是讲西语的游客很多。 嗯，你就觉得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曼德勒和普甘这两个城市， 嗯， 生活的节奏哪个更大快一些？应该曼德勒你更快一些， 大城市， 普甘更慢一点。 更慢，普甘的话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哦， 手指之处皆为佛塔 啊，就都是塔，佛塔 都是佛塔，对，所以它有一块区域其实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嗯， 然后明年也要继续申遗。 好好， 这块区域就是很多佛塔，据现在一个不完全统计是2000多座， 多大一个地方？ 两千座 佛塔， 其实不大。但是现在为了保护它，让当地居民都搬出来了。 你刚才说不大， 嗯， 都腾退了， 都腾退，腾退，腾退，腾退，腾退， 说不大， 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概念，这个2000多座佛塔的地方大概有多大的一个区域？ 哦，这个我还当时几公里还没太注意，如果骑那种电动车玩的话。我想如果单程可能直路的话，不走小路的话，单程至少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 那我知道大概了解多少了，大概在20公里左右。 嗯， 至少20公里左右。哦，因为我经常骑车来回家的距离嘛，3.3公里是骑电动车是7分钟，对，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说那个也行，我觉得这个地方呢，缅甸给我的感觉是背包客的天堂，而且青年旅社呢可以有非常多的聚合。刚刚在我们的张悦分享之前，在广告的间隙当中跟张悦聊天说，青年旅社一般是6到8个人为一个房间，是吧？你住的那种的是吧？ 对，也有四人间。 是上下铺还是大通铺？ 大通铺。 就上下床。 上下床。 对，也有单人床。 哦，他曾经跟6个女孩一起在一个地方住，而且是都是中国人还是世界各地的面孔？ 哦，其实是各地的，但是就是南方人居多。 南方人居多。 对，南方人居多，因为从昆明那边还有深圳、香港、澳门都有航班，很方便。 是中国人是吧？ 对对对，中国人居多，然后大家都是单身过去玩。 说说这个单身的女青年们这个愿意去的地方，因为单身青年也比较文艺也好，比较特立独行也好，除了这个寺庙啊、佛塔呀、有没有街区可以逛一逛的？有吗？ 街区的话，其实我在曼德勒逛的时候还看到了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 对，然后云南人比较多嘛，都是过去 或者说 几代了，然后去做 商铺什么的。 对，其实这种街区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影子在。对，包括在街头去找这个早点摊的时候， 早点摊 还遇到过早点摊上有油条。 哎呦， 太好了！ 对，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可就是问了一下周围的朋友，比较懂的人就说这个是当时国人，就是很多年前 消费留下来的。 对对对，过去缅甸的时候留下来，咱们用油条蘸那个豆浆，他们用油条蘸奶蘸的奶茶， 好吃吗？味道？ 缅甸的奶茶也很出名， 味道行吗？ 没有尝，因为吃了一些其他的小吃。 哎，说说吃呗，这几天那么多天的国庆期间哈， 对对对， 怎么样？ 说吃吧，因为大家都以吃货自居嘛， 吃很重要。 对，很重要。我是觉得在缅甸玩，就是吃不会有大问题，就咱们都有一个中国胃。 是的， 在那儿吃的话，就是天天大米饭啊、面呀 都有， 处可吃。对，可以吃到。 也会有那种炒菜是吧？ 对，都有。 虽然味道不太一样。 对，但是炒菜我认为素菜更好吃，比如说。菜花这种豆角，然后还有这种青菜， 炖吗还是说爆炒？ 它都是炒， 都是炒， 都挺好吃的，都很好吃。然后素菜可能更适合我的口味，因为它荤菜稍稍有点咸，可能太，我推断就是因为太热，所以就是需要 怕坏了。对，肯定是咸一点好吗？ 对，咸一点会利于它的保存。 他们的荤菜是用咖喱吗还是什么？ 有咖喱的，有不是咖喱的，都有。然后咖喱的也会偏多一些吧，但是我觉得味道还是挺容易接受的。虽然我没有去过印度，但是我觉得这个咖喱是可还蛮好吃的。 你去过印度？ 我没去过印度。我去过 泰 国。泰 国是印度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是的，我吃过印度菜，印度的咖喱我受不了， 就有种那种味儿哈。 它的这个饭的话，还有一种烩饭。就相当于是各种菜啊还有鸡肉在一起炒，所以我觉得就是吃这几天 挺像中国菜。 对，吃几天完全没有问题，就吃得很舒服，包括它的面也是。 这么热的天气肯定有什么甜品的、冰品的、凉品的、果汁儿什么的，对 吧？ 有没有那边？ 哦，椰汁儿、甘蔗汁儿，就芒果，然后橙子，这些菠萝， 便宜死了， 便宜死了，就随处可见，然后 而且还超甜，是不是？ 很好喝。 先生，这个1.5升的那个苹果汁多少钱？6块。 六块？ 多少钱？大概 就一杯吧，一杯好像是我印象当中2-3块。 2-3块钱，你看1.5升不就6块钱？ 我的天， 哇， 便 宜， 很 便 宜， 撑喝个水饱。 对，然后我们当时跟福建那个姐姐去找了一个比较网上评价比较好的一家冰室吧， 冰室 其实就是冷饮店， 冷饮店啊， 但是发现价格跟地摊是一个价格，所以它其实哪怕是一个有自己的门店在，然后价格也不贵， 他们的意识当中 很实在， 还是挺好的。 对，很实在，包括我还吃到就是刚才说我去找这个 早点 摊嘛，找到他当时就是网络上比较有名 的 说对。特色的一个早餐 叫什么？ 叫鱼汤米线和这个椰汁米鸡面。 他爱吃面和米线， 对 不对？ 很好吃， 我发现了。 这个汤汁非常的浓郁，然后面也很软，里边还放了各种各样的调料。 码。 对，还有小的那种洋葱，就吃起来没有很冲，但是很健康。 很软糯那种。 对 对 对。 这么一碗面，这么米线，到底猜多少钱吧？ 早餐。 早餐。 嗯。 我觉得也就5块钱。 3.5块。 啊，3块多。 3块多这么便宜。 很便宜。 啊、 嗯。而且当地人就很友好，我吃了以后中午再去吃，因为那是早饭。 嗯。 但是他中午已经不卖了，他看我又回来了、嗯、就老板又给我煮了一碗。就我目前觉得就是7-8天的一个旅行当中遇到的人都是很友善的，而且可能跟他们的信仰有关吧。 是的， 也不用担心路上说我拿个包被抢被劫或怎么样，唯一可能有点担心的就是打车、 哦、 打车的话他一定会多要钱，比如说正常的一个那个就突突车和双条还有 taxi 是很常见的、 嗯嗯、 可能当地人可能打也就1000块缅币当地钱，我们打可能是他会要2000，你就跟他砍好了，砍成1500或砍成1000还是很容易砍的、 嗯、 砍到一个心理价位、 啊、 因为出租车他一看是游客，人家肯定是愿意赚钱的、 啊、 我觉得这个是理解的。 那 对， 的士应该是明码标价按公里计费吧，对吧、 倒没有，都是谈好一个价格。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从那个曼德勒那个青旅要回机场， 嗯， 跟前台订这个车，前台劝我，前台小男孩说你订 shuttle bus 一样的时间跟 taxi 一样的时间走一样的时间到机场，你为什么要订 taxi 要订不订 shuttle bus 呢、 哦、 你这样还便宜哦，你订这个吧，你听我的，他就让我订班车。 哎哎，他挺朴实的、 哦、对，他很朴实，其实就换成人民币、 嗯、 我没有好意思告诉他其实换成人民币很便宜， 是的， 没有差几块钱，但是他一直劝我、哦， 我想想啊、 哦、 最后一个问题问我们的张悦、 嗯、 缅甸当地的民众有没有挂在脸上的微笑，因为很多什么缅甸的微笑啊、 哦、 柬埔寨的微笑、 啊、 这种微笑多吗？ 多， 在你这几天当中 很幸福是吗？ 很幸 福，当地幸福指数很高。 对，是就过得很朴素、 啊、 然后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但是因为可能心中有信仰吧， 嗯嗯， 他们每天都要定时去拜佛， 有的 去礼佛。 哇，现在人有一个理想有一个信仰特别重要， 很重要。 对，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嗯、 因为佛塔很多，去玩的话、 嗯、 就经常就是不是经常吧，一进那个佛塔，对、 嗯、 就会看到当地人在那边虔诚的在祭拜。对、 嗯、 这个时候可能游客我觉得比较注意的一点是就不要打扰他们， 是的，是 一定要安安静静的，我觉得这个、 嗯、 如果你不没有这个信仰就安静的看就好了。 好的， 如果有的话愿意拜可以拜，愿意去捐款可以去捐款、 嗯、 这样我觉得是我们游客的一个游玩的一个责任在吧。 嗯 嗯， 在缅甸是室内禁烟吗？问问那个 禁烟的话倒没有，因为他们、 哦、 其实我发现他们买烟是论根买的，这点跟斯里兰卡很像、 哦、跟那个菲律宾也是论根买的， 很多国家都可以 论 根 买。 对， 对， 可能是抽不起烟、 哦、 我猜买一盒比较贵， 是是是， 所以当地人抽烟的很少。 好，了解了。 嗯， 这就是我们张悦眼中的缅甸哈、啊，很适合学生朋友去感受感受，因为确实花费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会有一些合理的作息，让在旅行当中没有那么多。有些人啊，一出去玩就紊乱了， 嗯、 你知道吧？ 啊， 就是天天睡得晚，起得晚，对不对？回来更累，2天缓不过来，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睡得晚，起得晚，你说那你去干嘛呢？ 所以说，希望各位呢、 啊、 可以去缅甸感受不一样的缅甸风光哈。谢谢张悦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张悦。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哈、 嗯， 希望呢有时间再来去说你喜欢的欧洲，3次西班牙呢。 对呀、 啊， 可以来个足球之旅吧。 是是是， 嗯、好。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 谢谢， 我们期待张悦下一次做客我们的旅行号1073。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鸳鸯，英文名翻译过来其实叫中国关鸭，鸳是指雄鸟，鸯呢是指雌鸟，所以说鸳鸯是个合成词。我们属于雁形目中型鸭类，